最积极，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 香港花生，我系卓佳佳 ，Hello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我唔系卓佳佳，我系 Oscar 拉，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，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傲摇芝麻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咁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就咧，琴日就系审咗呢一个叫做系冯敬恩嗰单案啦，系嘛？咁就好凄凉啦，因为其实见到佢就即时还押，系嘛？即系佢就有两单案， 佢冇得保释啊！ 佢冇得保释嘅，其实佢同佢嗰个叫做系外务副会长阿李丰奇咧，都要。 我以为佢保释咗，点解我见到佢有发表意见噶嘛？ 唔系你发表啲意见系之前嗰晚发表嘅。 是 啊， 即是这样的。咁但 anyway 呢，大家都知道其实佢而家呢就其实就有两个罪名入咗啦，係咪？咁就我哋有条片入去咗先。 想做老师嘅，不过似乎就唔太可能啦。 面对港大副校长任命风波，作为学生会会长，冇办法唔上前线。但就因为上年一月围堵校委会而惹上官非， 对于我嚟讲，呢啲代价，即系因为参与学生会，参与其他东西，参与关心社会嘅代价系高嘅，即系唔系太高嘅，即系因为最主要就系你个社会就要人咁做。 你有乜嘢资格进去？ 裁决之前，冯敬恩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话，即使时光倒流， 喺七月跌倒之后咧，系冇向佢智慧文 show sympathy， 佢都会披露会议内容，同埋上司闯入会场要求对话。佢深信学生同亲建制嘅校委系有得倾，因为大家都系想大学好。 Hong Kong U 呢个 camp， 即系呢一场所谓嘅即系守护港大嘅所谓战役咁，其实唔系建制同泛民之争，而系 pro Hong Kong U 同 against Hong Kong U 之争。 可惜经历咗咁多嘢，最后校委会只系通过咗一项改良建议，特首校监必然制原地踏步。 因为你知道大学改革系需要可能系以十年去计嘅，即系。但是即起碼開了個頭，大家有得一起處理先咯。但是似乎好像連開個頭都開不到。最灰心的位置是看到很多跟我一起去參與在這個 campaign 裡面的人，本身都可能經歷過雨傘，即是曾經他的眼神是很有希望，即可能在雨傘在香港民主政制 失落了一次，即失望了一次，那去到大學裡面的那個管治去爭取的時候也不成功，好像以前他是一個 很有希望的一班人，但最後大家都會很泄氣，不是那個刑罰 去阻嚇到，而是個現實就是即係冇乜嘢係可以做得到咯。 無論制度內外都試過曬，成場運動嘅唯一成果就係提升社會對大學管治嘅關注。 我應承咗我屋企人同埋我愛嘅人，就係唔會再高度咁樣參與政治咯。 嚟緊佢會去國立台灣大學讀碩士，研究台灣同香港嘅殖民地經驗啊。 嗱，即係我哋講嗰單案咧，點樣判之前咧，我哋首先就講咗其實佢而家嗰個狀況先啦，係嘛？咁大家如果即係有留意 Facebook， 其實佢喺呢個判案之前嗰晚咧，就寫一篇長文，就做一個 confess 嘅，其實就主要就係話，如果你俾佢即係完咗之後咧，咁佢都唔會再高度介入政治啦。咁其實咁其中有一啲比較心酸嘅就係其實原本咧，佢就係揾咗立法會議員嘅即係羅冠聰去寫呢一個求情信嘅。咁但係咪羅冠聰而家都唔係立法會議員啦，咁嗰封嘢都冇效啦，其實真係。 嗯。 咁你變咗就係話，其實你 佢話呢樣嘢就係話，喂，嗰種俾政權打壓嘅感覺，嗰種無奈無力感咧，其實係有代表性。咁呢個我唔否認嘅，其實係你，尤其係你作為港大人咧，你喺嗰個時刻嚟講咧，即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有承擔嘅叫做學生會會長，咁其實呢一個好難嘅抉擇嚟嘅，你都要做啊，係咪？即係尤其你自己嗱，即係在於佢嚟講啦。佢自己係勇武抗爭嘅信徒啦，係咪？即係佢自己做 campaign 嗰陣時，即係話點樣去選呢、這個學生會會長嚟講。喂，你講 integrity 呢，其實我係我係尊重佢，即係我覺得佢係比起好多熱狗啊、本土派嘅，其實都值得尊重呢樣嘢係。咁而講真，佢亦都講得冇錯一樣嘢，就係話有啲嘢一定要人去做嘅。即係講真，你話尤其係學生代表係嘛？即係你自己承諾咗，你自己係會抗爭，尤其有冇抗爭，你都相信。咁你係咪要付諸實行咧？佢做咗喎呢樣嘢係係嘛？咁當然啦，即係喂原本最驚嗰樣嘢咧，就話咩刑事恐嚇啊？你話指住李國章啊，話佢懟冧佢，懟冧佢呢個入唔到啊！即係其實佢好彩嘅。不過我奉勸大家，如果即係。如果大家是學生咧，即係大家有呢啲咁嘅場面要面對嘅時候咧，你就唔好講懟冧佢，你又望住佢眼神咧，講屌佢老母得噶，我屌你老母啊，李國章咁樣，即係你唔會有刑事恐嚇噶嘛，係嘛？你點樣恐嚇咧？我而家屌你老母啊，李國章咁撚樣就最好啦，其實就 唔係你喺極度憤怒嘅場面之下咧，你好難冷靜落嚟嘅，去諗呢樣嘢講緊。 咪所以我都不厭其煩咧，即係再講一次咧，第一次佢哋喺嗰個港大嘅校委會裏面包圍啊，或者衝擊嘅時候，我已經喺度講。攞翻我啲回帶都得啦，不無謂喺度即係認屎認屁嘅時候，我話如果你係頂住佢嘅門口，大家靜靜地咁坐低 ，block 住佢，同。咁樣起呵呵呢啲咁嘅環境呢，你個 legal consequence 即係你所謂個法律上面你個俾人承擔嘅代價，因為由於要起訴你嘅時候呢，係相對低好多嘅，因為始終你想就算佢要告你話你 block 住路都好，咁我都係一個和平嘅抗爭啦，咁就冇咁嗰條罪喎，係咪？即係而家係唔係以前嘅環境呀，以前的殖民地的年代，佢政府是会计算的，甚至乎回归初期的特区政府在头嗰十五六年来呢，佢都会计算。假假地你都是香港大学生会长，你是天子门生，我告你的时候我会投鼠忌器。你想想当年张允琪做这个港大学生会长的时候，咪告他非法集结咯。但是最后尾他们都收回。特区政府都收翻，因为佢投鼠忌器啊嘛，所以冯敬恩唔系错得晒，喺嗰个 嗰时系董建华，你咁讲系 啱啊，所以话回归初期咯，即系回归初期啦，系咪？喂，你谂下冯敬恩个讲法就系话有两点，我觉得值得讨论。一，佢就话两次嘅雨伞运动同埋即系捍卫呢个港大，我哋买咗个希望。所以咧，喺兩次咧，好大嘅 setback。 係，你話尤其佢嗰陣時回憶翻嚇，即係雨傘運動，每一個人嘅眼神都好有希望。 咁你大鑊啦。所以點解好多時候你作為一個運動嘅領導者，你係要同群眾一齊，唔好話你領導群眾，你要有 expectation management。我記得嗰陣時候咧，我哋做非暴抗爭嗰啲訓練咧，揾台灣嘅簡石佳嚟香港嘅時候咧，佢都話你作為一個運動參與者。尤其是你作為一個領導者的時候，第一你要 set 你自己的目標是什麼，有沒有底線，有沒有面線，你一定要有一些 realizable goals 或者 objectives， 即能夠實踐得到的短期、中期和長期的策略的目標的。 Otherwise 達不到這個，我永遠都不退場，因為其實在我們這麼多年的運動裡面，喂，搞一個運動其實真係相對容易咧，你係結束個運動。 啊，土伯，嗱，其實你講呢樣嘢咧，即係呢一個其實，即係因為你之前嘅抗爭咧，其實係有啲嗱，你如果咁講嘅話，你八十後嗰扎咧可能會成熟啲嘅。如果你以按你標準嚟計，咁但係嗱，你講譬如嗰個國民教育咁樣，即係嗰陣時又唔知係咪雙輝係嘛？ 未點雙輝， 係佢話即係散場啊嘛，係嘛？ 國民教育唔係陳適之佢哋 係嘛？即係 都有份㗎啦，未點雙輝俾人入咗數㗎啦。 唔係嗰陣時係屌佢哋㗎，係 啊， Q 爺都有份屌佢㗎，係 啊， 係啊， 佢有份㗎。 嗱，即係嗱，如果你按你今時咁嘅標準，佢哋可能成熟啲㗎噃。咁但係你嗰陣時俾人 佢哋个就是、就系嗰阵时俾人屌到仆街，坏晒。 因为你冇做一个所谓嘅期望管理啊、，expectation management 嘅时候，你咪永远 set 到个标准好高，以为呢个世界系我嘅咯，唔系你死我亡嘅斗争嘛，有多时系。即系唔系我革命成功就是、我当权，一系你就你继续当权啊嘛。嗱，当你冇做呢一样嘢嘅时候，你都觉得呢个世界可以一夜之间系全部改变嘅时候，嗱，咁你就得，你又会出事噶咯。嗱，我唔系话你错得晒啊，而系你有啲计算上边咧，系你唔够呢个政府咧系咁蛊惑同埋咁奸。 系， 当你冇做呢个期望管理嘅时候，你咁样去玩勇武抗争嘅时候，虽然你话你之前写咗我会咁做，因为你发觉以前嗰啲和理非嘅方法唔得啊嘛，你咪转转方法咯。好啦，跟住你一出咗事嘅时候，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 setback 嚟噶。你就话我唔会再高度参与政治。喂，咁你呢一个系一个 bad example， 对唔住。难听啲讲就系、是，喂，一早话俾你听噶啦，唔好咁样去同佢将所有嘅筹码一铺压咗落去噶啦。喂，你入去葡京，你入去澳门赌钱都好，我而家唱1000蚊。你是不是一铺抌1000蚊落去啊，大哥？你都是逐铺买的啦，系嘛？睇下自己运气好不好先啦。喂，你而家同个政权斗争，你可以话我年纪大咗，我保守咗，而系我稳重咗啊！喺个抗争，我唔系反对街头抗争，我唔系反对你围佢啊，而系我叫你坚守一个和平抗争嘅策略，呢个系最保险嘅做法。因为时势唔同咗啊，而家嘅政府系要你付出呢个代价嘅时候咧，第一。你会灰心丧志，第二你根本呢接经此一役之后呢你根本就唔玩了、跟住你孭晒成世人呢样嘢， 即係你嗰陣时 你会后悔 㗎，如果你嗰陣时散水一时嘅话，你就未必去到而家呢， 你最多闹下我啫， 嗱你嗰陣时 唔够激啫， 如果你嗰陣时散水一时嘅话，就未必去到而家呢个呢就係、是、永世散水嘅一个咁样嘅结果啦。 我仲可以 come back 嘅咩？ 系啦， 我仲可以回头啊嘛。而家系冇得回头啊，因为你个赌嗰铺赌得太大咗头啊，一铺输清光啊。因为你得两个结果嘅啫嘛，一系就系你赢晒，一系就你输晒。 嗯， 你就永远就功成在此一役，咁你就好大镬噶咯。你真系讲赌命嘅啫，等于系。嗱，呢个危唔危险？嗱，我唔系话你背后即系捍卫港大嗰套价值啊，甚至乎个校正嗰样嘢唔啱。嗱，你有 side effect 嘅，令到好多香港人重新去反思，系咪应该即系俾阿梁振英或者行政长官或者以前嘅港督系做呢一个 chancellor 啊嘛？系咪成个校正嗰个改革里边嘛？如果唔系，都唔会即系我哋嘅节目，阿李永达都请咗即系校委关注组上嚟，就全部啲欧洲去竞选啦。喂，呢个世界其实仲有好多方法。是延长那个的抗争，不是听日那些东西就会改变的嘛。喂，如果你用这个想法，我纯粹跟你讨论抗争的策略，就是我都觉得你很大镬。就是你这样被人还押的话，你搞到九月才就是再来过。而法官已经讲到明，即系判你坐监嘅机会好大，咁无谓啦。 你而家真系坐过半月监噶、哦，你起码系唔系都 即系于心何忍咧？见到咁样，虽然我同佢嘅政见系唔同，但系见到咁嘅结果。似乎是 worthwhile 咯，计条数。你话唔紧要，如果你最后尾讲一句话，得噶啦，我承担呢个代价，系要警醒所有人去明白校正嗰样嘢，我会继续坚持落去，继续会走落去嘅。咁又唔同、啊，咁有少少唔同、啊，系咪？ 嗱，佢其中一句说话咧，都几值得讨论嘅，即系譬如佢就话啦，即系我一个人出嚟牺牲，系唔希望其他人咧就再走出嚟牺牲。嗱， 啱啊。嗱，呢个态度好嘅， 嗱，呢个态度好，咁但系呢、這个即系有啲位置喺讨论嘅，就系话喂，系咪太于英雄主义咧？即系如果你话讲呢个社运嚟讲，系咪即系净系指望一个人嘅付出咧、牺牲咧？呢样嘢其实社民连都成日系去即系做一个， 同埋你最大嘅 side effect 就系做啲咩咧？亦都系你嘅 unintended consequence，就系其他人唔敢嘅，你见到你咁。更加冇人抗爭的。 其實馮景欣都唔係一個特例啊！你記唔記得梁油被 DQ 嗰陣時，梁天琦其實係消失咗一段時間，然後當成梁油被 DQ 成件事係 settle 咗之後，佢先走翻出嚟，然後明報喺明報接受明報嘅訪問，跟住就係話喺佢哋兩個，唔係因為佢自己孭咗暴動罪喺身，所以佢選擇咗沉默啊嘛，選擇咗懦弱啊嘛。其你馮景欣其實而家佢講緊不再高度參與政治，其實都係同一個例子咁。 再配合翻，喂，其實唔止佢哋嘅，你諗下，上個月月尾，唔係應該咁講，係啦，上個月月尾6月30號黑紫荊事件，喂，你見到即係佔領金紫荊廣場嗰班人，佢係準備被告嘅，其實係以往范國威嗰啲，佢都話：喂，你都話阻街嘅嗰啲咁嘅罪行，而家變成公眾妨擾嘅罪行。 唔係，所以我好多時 冇辦法 嘅 喎。 我嗱，我唔係叫即係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啊。你作為一個公民抗命者，你要係一個 informed participant。 嗯， 我話俾你聽 ，Anthony， 一路嗱呢鑊冇得偷雞㗎，話大家一齊要坐㗎。咁你 inform 咗呢一樣嘢。Deinformed 咗呢樣嘢，我哋都係要去搏嘅。 但呢樣嘢係前所未有噶嘛？嗱，你之前同即係例如你以往一直所進行嘅抗爭，翻勞連你都可能只係罰錢，可能俾人告咗街就入獄一個星期咁樣。喂，一個星期 OK， 而家講緊佢超過一即係超過三個月嘅話，咁你點算？喂，我到時到後先知嘅啫， 都唔係㗎。即係我哋係 informed， 就係話我覺得政權要付出好大嘅代价，因为佢都要面嘅。 嗯， 嗰阵时候佢形势分析系咁，而家佢唔要面嘅，大哥，喐你咪喐你咯。 嗯， 喂，佢计咗条数好清楚嘅。第一，我打谢你，做一个示范效果，其他人敢 follow 啊？你要咁样做，你就要承担呢个代价啦。 嗯， 佢个 point 就喺呢一度啫嘛。咁你咪腾咯，其他人系会腾噶啦。咁点算？ 嗯， 然后你仲点抗？争啦，我觉得。 唔系，即系嗱，呢个咁样讲啦。我觉得咧，嗱，历史又好重要嘅，即系尤其系今次一个咁沉重嘅一个抗争历史咧，我哋系有一个隐括，即系有一个咁嘅教训。即系而家我哋见到，即系特区政府亦都彻底变咗脸。即系以前嘅，即系我哋好有信心唔会出事嘅一啲行为，即系唔代表而家唔会，系嘛？包括即系议员又好，学生又好，任何抗争行为都好，即系你而家即系你上一任吓，你都唔可以净系赖一个梁振英啊，阿林郑亦都有份嘅，系嘛？佢你点样？你见佢点样对待即系 DQ 议员嗰啲嘴脸系嘛？即系讲真，你估佢冇份咩？你估大和解真系可以完全可以划清界线乜？唔得嘅呢样嘢系。 咪同埋我有一个总结，其实嗰阵时候我僆仔嗰个时候咧都有谂过，即系呢个问题嘅。你既然讲大呢单 case 系攞到群众嘅同情嘅时候，有咁多群众去参与嘅时候，其实你唔应该搞到咁激进噶。我僆仔嗰个时候已经咁谂噶啦。你越激进嘅时候就係因为你冇乜群众参与，我要呢个又要 set 个 agenda 出嚟嘛，所以我要冲击中联办嘛，我要俾政府係喐返个转头，我要突显呢、這个即係社会个矛盾同埋荒谬嘛。 嗱，土伯，如果你 我有千百万群众即係唔好讲咩啦，你八九民运嘅时候咁多群众喺度，第一你带人冲嘅时候，喂，群众就梗係会拍手㗎啦，跟住你就 split 㗎啦嘛。喂，你既然有咁多人喺度，你咪用翻啲和理非嘅方法，横掂你都赢噶咯。点解你要搏呢一铺？跟住你系输到贴地咧，成个袋啲钱都冇埋咧。 佢可以选择 剩翻条底裤咧。 即系如果你当你可以好近距离见到李国章嘅时候咧，即系你可以唔，如果你唔讲怼冧佢，而你做一啲比较卑微啲嘅嘢。 唔使啦，用翻我最半年，即系佢发生呢件事成年之前嗰条桥，你坐咗喺门口啊，嗌口号啊，佢已经好鱼皮噶啦，你唔使搞嗰啲冲击噶啦，要搞冲击嘅时候系点咧？得翻我哋三兜友，其他人都唔系好理嘅嗰、那个 issue， 咁我梗系三兜友冲啦，大佬。如果唔系我点样突显嗰个矛盾喺边度啊？ 喂，但系你设身处地咁谂，当时你系班后生仔，然后你重 咗，我嗰时候都后生啊，大佬，我都会估到你计算嗰个群众个反应，因为我得三兜友，我就想借呢次冲击引起更多人嘅关注，因为冇人理。 但系土伯，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以历史嘅角度嚟睇嘅话咧，我觉得即系一件咁嘅事或者一个咁教训咧，系无可避免，尤其系。即係阿馮敬恩，即係或者佢所代表嘅本土派嘅呢咁嘅思潮咧，其實對一上一代咧係徹底否定之後咧，如果唔俾佢試一試嘅話咧，其實大家都唔會知道。 但我覺得你唔抵啊嘛， 係唔抵㗎，係唔抵㗎。但問題 點解要一個人去承擔一個大家都其實 more or less 都知道 ，more or less 都知道呢樣嘢係唔行唔通一樣嘢咧？明知係咁，明知前面有個陷阱，你都仲要踩埋去。一时的英雄不代表你的运动是会成功的，第一你跟着牺牲那么大的代价， 喂，其實老實講，港大呢單嘢，你諗下嗰陣時候，佢哋開嗰啲大會喺會展添啊，通過動議，哇咩李柱銘啊、余若薇嗰啲，全部都撲曬去，係咪咁多群眾去撐你？跟住你個校友關注組又重新即係組織起嚟，喂，其實唔係輸得曬嘅喎，喺成個運動嚟講， 嗯， 係咪因為陳文敏呢件事，其實大家已經係累積到對政府嘅不滿。不過你貪勝不知輸嘅時候，你敢去同佢衝嘅時候，你自己要承擔代價。我覺得呢個唔抵咯，我係等佢唔值啊。 嗯， 你話如果冇人，你嘅屌個個都即係當閒事嘅，一個一制一個一制咧，屌控制呢、這個輪選就輪選啦咁樣。咁嗰陣時候你衝，我都仲有道理啊。咁你嗰陣時候真係英雄啦。我要激起个民愤啦，我要将个议题摆出嚟啦。 嗱，不过我哋时间唔多啦，系嘛，我讲得最后一句啦，咁就系其实，嗱，而家冯敬恩嗰个情况咧就系咁样嘅，因为法官咧都同佢攞个叫做系社会服务令嗰个报告，咩感化报告之类啲乜嘢，咁我听下边个阿梁家杰讲，阿杰哥讲咧就系话，如果佢系决即系教法官认定咗佢一定要坐监嘅。咁佢就唔會攞呢咁嘅報告啦，所以其實佢仲有一個叫做係用社會服務令咧，去即係去抵償咁嘅機會，即係未必一定要入。 咁但係你都已經而家你還押咗，就等於坐鬼咗啦， 坐咗個半月咯，坐個半月咯， 跟住再做社會服務令。 而最多佢而家個狀況嚟講咧，係坐兩年。如果最嚴重嘅情況 咁大鑊， 係啦，咁我相信亦都唔會好嚴重嘅，因為其實講真，佢即係法官咁樣睇，咁可能會有啲 public interest 嘅考慮，即係公眾利益嘅考慮，都唔會去到咁。 同埋佢冇私心嘅， 係， 我都係為咗即係大棒嘢啫。 係， 但係而家呢個咁嘅氣氛，你諗下，喂，那個法官 DQ 議員嗰陣時已經講緊用最窄嘅解釋，喂，難保呢一個法官都用同一種方法 嚟做 噃。唔係我講緊係打個比喻嘅啫，因為。你唔知而家啲法官嘅取態係點樣啊嘛？我純粹係講緊呢樣嘢嘅啫。 係啦，好咁啊，時間休息一陣，咁啊轉頭翻嚟，我哋有機哥。咁啊，網友們咧就請大家各位就踴躍發問。休息一陣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